外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小丽。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呢个大军阀啦，你想讲嘢？ 八月十一号，我纯粹喺度报时嘅啫，系啦。 咁讲咩噶嘛，龙大佬？ 唔系，即系今日既然咧，你发生咗一单突发嘅新闻，咁系啦，上过嚟做节目嘅阿林子健先生就俾呢个内地强力部门就即系捉咗过去，就接受呢个酷刑啊嘛，叫佢唔好就将阿美斯嘅签名相就交俾阿刘夏，咁所以就喺一个不知名嘅地方嗰度。就遭受呢个敲打之后，就放咗喺西贡嗰嘅海边嗰度。咁而家系啦，十一点钟就开咗个记者招待会啦。咁样，不如大家睇睇发生咩事先啦。 说个芒斋睇上都觉得痛啦，何况当事人。 你啊，好啦，我送十字架俾你。 大比丁十字架，民主党党员而俾国安老走虐待。 终于收到送给刘晓波先生的球王美斯亲笔签名相，如今要想尽办法将它转送给刘霞女士。 刘晓波是美斯的 fans， 但很可能就是这张签名相搞到这位最后伤的民主党创党党员林子健招来酷刑之祸。话说几日前收到一个大陆人的电话， 警告我就不要将美斯的签名，即是本来是给刘晓波的美斯签名呢，是给刘霞，否则呢就后果自负。 到星期四他去油麻地帮朋友买波衫的时候，就被两个讲普通话的人夹上的货van到， 即是被一些外物，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就好像就不是好像，即是闻完之后的反应就是晕了，即或者是没有知觉，应该严格来说是我没有知觉。 直到他被人打到醒了，发现自己双手被绑，被垂正底裤，个人被蒙眼再吊起，只是听到对家问很多问题，还夹杂住很多粗口。 那他问我做什么那么多事，他知道我呢那个签名，美斯的签名呢还在我手上，那跟住呢他就说我呢即不识爱国，咁我又唔知点解呢，佢又扯起我自己个信仰，即係基督教。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懂不懂得想得爱国爱教吗？佢用呢几个字去即係闹我啦，话我做信徒啊，应该呢就乖乖地嘅咁样。 俾人鞭打完肚皮，仲有更恐怖嘅事。 你係基督徒嘛，我送十字架俾你。咁就开始呢喺我隻脚里面呢就打钉啦，我嗰时係好痛嘅，我嗌出嚟嘅。 佢大髀足足有21粒书钉，成10个十字架之后再俾人整晕。到佢凌晨点零钟醒返，已经身在西贡。 叫我唔好报警啦，但你呢啲係国家嘅事情，你报警都冇用。 但点解佢挨咗大半日都唔即刻去医院呢？ 我太攰啦。我个人系攰到根本就，我第一个反应我其实就翻屋企，连开机打电话都冇打，我就翻屋企，我翻屋企先打电话。 喺记者会之后，林子健喺阿挺、仁哥等人陪同之下，去玛丽接受治疗同报警。 咩反应呢？即系睇完呢一段新闻，大佬，我只系得一个感觉，即系似乎真系好匪夷所思。 我其实。黑人问号嚟嘅，真系我啲都系。 你咩问号先？ 首先一样嘢就系、是， 强力部门如果真系咁样做嘅话，佢唔系应该唔见伤口至系嘅咩？ 即系好似以前啲差佬咁样， 电话簿啊， 电话簿啊，系咯，随仔加电话簿啊，嗰啲咁嘅嘢咯， 或者叫你唔知咩入督你手指啊嗰啲， 系啊。 唔係我諗唔明白一樣嘢啫，即係嗱，我當然即係我認識林子健，就我係對佢即係應該係俾個 benefit of doubt 佢嘅，即係所謂嘅疑點係歸於即係利益歸於佢嘅，疑點利益歸於即係林子健。但係我幾樣嘢唔明白，即係第一，即係樓下要交一張美斯嘅相俾美，即係 美斯。美斯嘅事件就交俾楼下， 即系我假设啦，我自己谂自己，我僆仔嗰时候中意俾你，我瓜咗，你俾我老婆有乜用咧？ 唔系咁，佢瓜之前签噶嘛，因为 唔系我嘅意思系在于咩咧？即系老公咁紧张做乜嘢啊？ 点解咁紧张？美斯张签名相，即系其实你都无厘头，啲人咪攞啲咩上去？ 唔系，或者再咁，应该咁样讲。如果你用正面嘅角度去睇，就系、是、话因为你系你美斯，即系其实作为一个球星，全世界都有 fans。咁如果嗰张美斯嗰张相真系交咗俾楼下，然后影一张相，跟住发放去某啲社交媒体嗰度嘅话咧，咁对中共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震撼嚟嘅。 系咩？我真系唔系好觉。 唔系，但系你有冇都好，你嗰张相而家都系人都知佢存在噶啦。 即系唔系违禁品嚟噶嘛？美斯嘅即系签名相系嘛？即系俾你嘅签名相对我嚟讲唔系即系违禁品嚟噶嘛？系嘛？或者马拉多纳啦，我哋当年中意嘅咁样。喂，咁紧张，即系老共点解要咁紧张？为一张美斯嘅亲笔签名相交唔交到俾？一个忠实 fans 嘅老婆手上边，喂，呢个真系奇怪噃！即系我觉得第一个奇怪喺呢度咯，即系你话好似当年李波林荣基嗰啲 case 咁有少唔同喎。佢真系系即系写嗰本书嘅时候，咩习近平的十位情妇系嘛？咪六定七啊？我唔记得咗。 系情人啦， 系啦。咁你就话可能真系即系伤害咗即系而家嘅领导人，咁所以我好认真咁对付你，同埋大家都知道嗰阵时候就系我要抽出你幕后究竟边个爆嗰啲料出嚟啊嘛，嗰班人啊嘛，即系基本上系要成个即系你个先后次序啊，边个喺度爆嗰啲嘢，边个能够知道？大家都知道嗰啲书可能系八成系作嘅，啊，两成 啊嘛，就系要 可能系两成先系坚嘅咁样。咁但系一张美斯嘅相，使唔使强力部门咁去搞咧？呢个系我即系我知道自己咁样谂系有少唔啱啊！但系个问题系，即系呢个系我第一个疑问咯。使乜咁认真啊？喂，同埋如果你真系要做嘅话，咪搞到咁，你好大镬噶噃，系嘛？我都即系我睇嗰个镜头啊，头先啊，喂都痛啦，系嘛，大佬，你用镜书机、啊。你可能好啲肥仔， 唔关唔关事噶， 我就大镬， 越肥越痛啊！ 系咩？嗰啲可能攞钉枪嘅，有人睇过应该。 系啊， 钉枪似啊， 钉书机系唔够力 嘅，即系钉上去 咁怼落去拍嗰啲。 你好熟啦，你壁布板啊嘛，大佬。 系我成日睇墙钉。 喂，使唔使咁样玩法啊？你呢、這个世界要逼人做一样嘢好简单嘅啫，即系威逼利诱，咁啊，梗系利诱嘅先啦，系嘛？ 嗯。可能佢利诱咗咧，唔系听。 利诱完，不过就即系不为所动咁样。咁呢个我都认同林子健应该会即系咁嘅。 唔系，但系循住你嗰个思路走去嘅话，其实林子健就咁邮寄呢一张嘢，咁我中间 你都揾唔到刘霞啦。刘霞而家边度咧？ 唔系我当 冇人知啊。 唔系我当佢知。 除咗部门之外， 我当佢知啊。中国邮政截住咗张相都有几难啫，其实。唔好难嘅啫， 实折啦，你唔使谂啦。 系啊， 你谂下当日我汇钱，即系嗰阵时候喺中联办门口筹嘅七百万，我都唔记得咗实际数字系几多啦。拎上去谂住李旺阳个妹系嘛？ 李旺玲 个户口冇咗啦，化为灰烬啦，大佬，我几万蚊仲系香港人筹嗰笔数，我都后屘我都嫌自己戆居啊。我大佬用咁正式嘅渠道真系汇款，你都系癫噶，大佬！你一系就找换店，系咪？一系就搵人买嗌搬家，好似隔篱房咁搬过去， 我哋系呢个睇计房嘅嘢， 唔系继续。我而家讲紧系搬家，系得继续。 我而家讲紧用咩办法可以即系兑换啊嘛？系咪？即系我顺手讲埋，咪咪戆居咗咯？即系你都冇理由寄上去噶。而家佢都即系俾强力部门即系监视住，同埋冇迫切性噶嘛。唔系美斯嘅亲笔签名相。同錢是不同的嘛。 不是咁他都冇话寄嘅，可能他諗住遲啲揾到樓下先攞俾佢，咁你唔知啦，係 咪？但我覺得好怪囉，即係成件事。 但怪就我覺得就怪就你都唔知佢即係點解要打到咁同埋做咗啲乜嘢。 咪老共癲到咁，當然唔會自己親手做啦，即係粗口通常係廣東話粗口係即係最叻㗎嘛，咁即係話嗰啲係廣東人啦。 唔係喎，佢頭先嗰段片寫咗講普通話㗎嘛。 佢話打到俾佢嗰個粗普通話啫。啊系，佢后屘都有话，都有问你系咪基督徒咁样。 埃国埃教，我唔识读啊，是但啦。因为 外国外教嘅粗口就唔系好多嘅啫，即系除咗粗你妈之外，即系冇乜噶咯。其实系咁样。咁但系，喂，你得一个可能性嘅啫。呢啲嘢点会亲手自己做嘅？戆居，你都系揾黑社会做噶啦。喂，你去到而家呢个阶段，为咗一张美斯嘅相，用咁样嘅力度，喂，我觉得唔系好 proportional。即是不合乎比例的、那個、武力是。 而且你再想回頭，如果我是林子健，我有這張照片，我拿著這張照片，然後就 我給了阿龍啦。沒有啊，你問我拿而已。 是 啊，喂，我實識推你啊，是嗎？本來真的想的，想著他未過身之前，現在我給了阿澤了，你找阿澤啊，不是怎樣啊，大佬，哎呀阿澤，跟著你找他，哎呀，其實都不知道他撇到哪裡， 到我被人釘了，到時候 唔係另外一個角度，就係話你攞住呢張相就搞一個咩樓下尋人大行動，但係問題你又諗翻轉頭，而家咁樣嘅氛圍，又有幾多少人會走去做呢一樣嘢？你咁樣反而炒起咗樓下呢一件，即係樓下個去向呢個問題啊嘛。 唔係對老共嚟講，我總覺得劉曉波過身係佢對佢嚟講咧已經係塵埃落定嘅啦，畫上一個最完美嘅句號。佢當日一路喺度搞佢嘅時候。甚至唔放佢都因为你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咗嘛，如果唔係神早普外就醫咗啦，係咪？第二咁樣去即係監視樓下，就係因為你老公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咗嘛。好啦，即係死者已矣，人去樓空嘅時候，係嗰張美斯嘅相有咩咁重要啊？你話嗰張相係即係習近平藏照就話啫，大佬。咪所以我覺得係唔合乎比例嘅，即係唔完全唔同個，即係個暴力。同嗰件事嘅嚴重程度，完全係唔匹配嗰樣嘢嚟㗎。我呢個係一個好初步嘅gut feeling啊。我開頭都覺得，喂咁大家唔使拗西九啦，我嚟做咩？有乜好拗西九嘅問題？ 其實由你 佢可以咁樣做法嘅話，就算租唔租你嗰個地方啊，都已經冇意義㗎啦。 所以有啲 即系我哋一间行落去嘅时候，都已经可以喐我哋三条友噶啦，已经。 所以有啲网友就话佢呢件事就曲线，我哋马恶讲嘅，好似系讲笑咁讲啊，曲线帮一地两检解咗围啊嘛，即系唔使系西九咧油麻地，佢都捉得你走咯，咁有乜所谓？ 其实李波开始已经系咁样讲紧呢一样嘢啦，你一地两检，你特登要个地方行全国性法律，其实冇意思噶，而家全香港都行紧全国性法律。 所以阿林郑嘅讲法咧。即系后屘我谂下咧，有少少有冇乜道理嘅。佢话你唔好翻大陆咪得咯，咁样你唔好行过去嗰度咪得咯，屌咁样。喂，阿哥，嗰个地方系我中意行就行，我唔中意行就唔行噶啦。我中意翻大陆就翻大陆，我唔中意翻大陆我唔翻大陆噶，大哥。但系而家唔系噃，从林子健嗰件事，从李波林荣基嘅问题，就俾大家听，所谓一国两制嘅边界，其实已经系冇意思噶啦。 嗯， 嗰个边界有咩意义啊？喂，只要你哋包仔谂住香港差佬根本系唔敢喐佢嘅时候，我就走过嚟喐你，你吹牙咁样。喂，直情系黑社会所为啦。唔系，我所以我另外一个 gut feeling 就系话，屌共产党真系犀利，即系全世界最大嘅黑社会就系佢，大哥。如果你真系做到咁就系嘛，我都未谂到用嗰啲咁样嘅方法去虐待人，大佬 S M 都冇睇过系嘛，啲 A V 嗰啲片，大哥边度咁夸啊，大哥系嘛？冇咁夸㗎喎。喂，仲有你众目睽睽喺旺角。 咪旺角俾嘢佢慢，咁跟住佢晕晕地，然后呢就扶佢上车。 好似话上咗车先 好似係就搭住佢膊头，就好似搭膊头咁样，其实就控制住佢咁就请咗佢上车。 咁请咗佢上车就俾嘢佢问。 唔系呢样嘢好奇怪咯，即系点解系唔会？即系我吓、啊，如果你真系夹我嘅话，我一定大声嗌啦，大哥。 佢就 同埋你喺旺角嗰度，嗰度唔系阴暗角落，系嘛？嗰度唔系即系嗰啲俾七警打嗰啲角落。 阿林子健有个假讲法嘅，佢就话咧佢就冇大嗌，不过咧佢就有好大声咁问你咩事啊？咩人？咩事啊？咁样问咗几次咁啊，俾人打上车。 但系佢嗰阵时 候，唔系点解佢唔嗌救命？我唔知啦。 几点先嗰阵时候 下昼啩。但系我觉得呢个位置你再谂咧，就系、是、喂，其实佢 唔系你一睇 CCTV 睇到噶咯。你话帮我听几点？因为嗰度而家周围都有 一街 噶嘛， 喺波兰街嗰边好似就 系、是。系嘛？你睇到边个夹佢上车噶？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如果佢真系做到咁咧，系好多漏洞咯。即系你冇理由系用咁嘅方法去处理佢咯。如果我系强力部门嘅人，我就唔会咁样搞啦。几多钱啊？张相 唔系，所以 你觉得值几多钱？你话帮我听，强力部门大佬而家都系跟人质嘅啫，系嘛？都系喺上面抬落俾你嘅啫，咁样系嘛？ 所以换一个睇法咧，即系好似何俊仁都系咁讲嘅，即系其实佢话你都预咗佢开几招噶啦，即系你又预咗你钉到佢咁嘅样，咁一定系有晒伤口晒俾你睇啦，所以系特登砌到你咁样俾人睇。 咁咪就系头先嗰个理论咯， 即系咪恐怖政治咧？而家 嗱，除非你话林子健所有讲嘅嘢全部系假嘅，咁我哋一定要俾 benefit of doubt 人哋啦，即系连点利益归于呢一个 林子健 提出呢、這、一个申诉嘅方啦，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咁样搞法，佢警告你唔报警，你就真系唔报警嘅，大哥，系人都知道报警冇用，咁但系我哋呢啲人。一定出嚟开几多招待会噶嘛，戆居。 所以就系已经预咗你一定会爆咯，咁就系攞出嚟话俾你听，喂，你唔好得罪大陆啊，真系咁搞你噶咁。 不过手法完全调翻转，即系以前嗰次闪闪烁烁噶， 又而家就高调控你嘅。 唔系呢个我觉得亦都系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谂就系、是，喂，你冇理由计唔到呢条数噶嘛？ 唔系佢冇所谓噶， 你蠢成咁，你即系话俾香港人听，你惊都冇用。系咪啊？ 佢冇所谓噶，系咪？ 我嚟噶啦，喐你啦，咁样咯。 唔系大陆冇代价噶。 唔系因为你讲紧占领之后，共产党决定要同香港强个立场要强硬起上嚟啊嘛。 全面开战， 既然全面开战权强硬起上嚟嘅话，佢咪真系要做到咁样咯 ？Threaten 你，等你包惊系嘛？你唔好反啊！嗱，我可以好似林之敬咁处理对付你咁样。呢、這个唔喺我日常嘅常识里边咯。 咪新常态啊嘛，而 家喂，即系其实由经济放缓开始已经系讲紧呢一样嘢噶。 喂，同埋另外一个信息你可以即系 get 到噶。其实阿子健系即系摆咗呢个少壮派上台噶。 嗯， 唔系我嘅年代嘅少壮派啊，范国威年代嗰个少壮派。嗱，话嗰班强力部门或者系中央派落嚟嘅中间人，系即系少壮派介绍嘅形式噶。 所以新同盟就话唔关佢事啊嘛。我唔知系咪出咗个声明，不过有记者打俾陆耀文啊嘛， 嗯， 陆耀文即系新民主同盟嘅执委啊，是但啦，咁啊出咗个报道就话，即系新同盟就话唔关佢事，咁咪林子健要讲就攞证据出嚟，咁诸如此类咁样。 嗯， 佢嗰个年代嘅少壮派退咗休嘅陈伟业都好似系嗰啲咁嘅人嚟嘅， 唔同啦，唔同年代啦。 哦 ，OK， 即系佢嗰个年代嗰个少壮派系零三七之后。嗰、那个少壮派嗰个年代咧，就有好多即系所谓嘅中间人咧，系不断咧系做统战同埋做分化工作嘅。 嗰阵时系 佢捅呢一个消息出嚟咧，即系话打电话俾佢粗普通话嗰个人咧，就咁样恐吓佢嘅话咧，就第二个俾人摆喺上台嘅，我反而觉得就系、是、即系除咗老共之外吓，不过老共即系抵死噶啦，你问我就系系嘛？ 佢冇所谓添啊， 你亦都冇所谓佢系嘛？你都系抵俾人摆上台噶啦，咁样系嘛？第二个被人摆上去的呢就是范国威和陆耀文他们。 嗯。 是吧就是这班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在民主党又好出走民主党也好其实都是有老共的阴影在这里。你给我 get 到的 message, 从今天的资料不是只是看那些伤势的问题。第一个怀疑当然就是老共为什么会这样做到这么核突。呢、這个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第二个就是最大的信息告诉大家听新民主同盟鬼鬼地从林子健的口供里面讲、 嗯、 而这班人是很频密地跟老共去接触的究竟受不受到影响是不是收到 order 收到指示做事当然是一个 question mark 和一个疑问是不是 即係大家好人好者，我唔會介紹。如果何況冇添啦，我唔會無端介紹個人叫認識阿澤噶嘛，或者阿龍噶嘛，係嘛？想了解多啲教協嘅嘢，了解多啲。 係，我都答你唔到啊！ 你選委嗰個時候究竟即係應該點樣投票？係嘛？我唔會做呢啲嘢噶嘛。咁但係從林子健呢個信息裏邊就話俾我哋聽，佢係不斷咁樣做啲 referral。 但系 好似卖保险咁， 但系你讲呢啲咁嘅嘢，基本上系政圈里边公开嘅秘密嚟噶啦。但系唯独是系点解零零四四会针对新民主同埋而新民主同埋嘅回应，即系头先阿泽都系讲得好得意。喂，我系佢，我真系唔回应。 嗱，阿陆耀文咧，嗱呢个明报嘅访问啊，陆耀文就话咧，佢系有介绍过，咁但系咧就冇介绍过讲普通话嘅内地人员俾佢识啊，咁样。 据我了解，大部分嘅中间人都系讲广东话。 嗯， 系啦，咁所以陆耀文就话，咁我系要系有帮我搵啲讲广东话嘅。 我系佢啊，我从逻辑讲嘅吓，我唔系从实践经验或者系从呢一个嘅有事实嘅证据同埋去引证。喂，我啊要沟阿泽，明知你系讲普通话系好蹬脚嘅，咁啊梗系搵个广东话嘅人嚟同佢讲，因为我想听你讲嘢啊嘛，想知道你嘅心思嘛。喂，就算你话我英文讲得好都好，我一转英文嘅时候，其实个脑都唔系已经。即系我手写我心或者系写个脑入边嗰啲嘢一样噶啦，一定系揾个即系粗流利广东话嘅人或者广东人嚟揾你，因为大家都系母语嘛，点可以即系简单用英文嘅？除非你嗰个人系已经系长期生活咗喺中国大陆好多年或者系台湾好多年，所以咧已经系即系嘅普通话嘅程度或者国语嘅程度已经系同广东话系冇分别。唔系呢个系我觉得第二个，即系第二个问疑问啫。即系而最后出嚟嘅客观效果，除咗话帮我听，即系呢一个嘅即系西九系冇意义嘅，大家拗嚟都拗嚟多鸠鱼噶啦，已经 帮咗佢哋。 唔系我觉得嘅客观效果就系咁咯。其实有时我都有咁谂噶，拗都冇意义噶。屌大佬，如果你讲到佢咁强大嘅时候，屌大佬系嘛，佢已经破坏一国两制，已经系即系撕破面皮噶咯。 嗯、 喂，呢件事咪引证咗呢个观点咯？我哋使乜行去西九啫？屌你旺角都出事啦，大哥！第二样嘢就系、是、好怪，呢、一次捅咗呢个新民主同盟出嚟，而我亦都听到不少嘅喺过去日子里边。不过我哋好少讲就系，佢哋系好频密地接触，但系你冇任何嘅证据同埋冇任何嘅 evidence 话俾人听，佢做出嚟嘅嘢，佢提出嘅主张。同埋佢嘅路线系好似民建联咁啊嘛，系阿爷嘅人啊嘛，即系呢个我系引证唔到嘅。咁但系同呢样嘢开始咧，同林子健嘅支路会咧，你就开始会有呢个怀疑。咁呢班人乜有嚟噶？系嘛？ 所以就即系又系有啲嘅讲法啦，就话即系其实未必系大陆嘅政府啊，即系未必系中国政府嘅。咁你入边权斗，你就唔知入边发生紧咩事嘅。 咁拳斗都系光系嘅啫， 咁啊系咪要插庄稼祸做啲乜嘢咧？ 另外一个谂法就系话，拳斗归拳斗，佢哋嘅大方向都仍即系打压香港嘅自由方面，都系佢哋嘅大方向嚟噶嘛。所以其实任何一个人都会咁样做，争在佢哋系高手定低手咁解嘅啫。 唔系咁，所以你结合翻以前我哋不嬲呢个台最中意我同阿谭都中意讲噶啦，就江南案。 嗯， 即系当日阿谭其实唔系讲得好清楚，江南我意思系点咧？即系写咗个《蒋经国传》嘅一个美国嘅作家，即系台湾人嘅美国作家。咁因为有一次咧，就唔知系佢个蒋经国嘅仔叫咩，蒋卫国定系唔知其中一个啦。因为佢好多个细路咁样，就饮大咗两杯，喺度拍台，屌你咁写我老豆。咁跟住咧，嗰啲竹联帮嗰啲友咧就得，我帮你，你帮我搞掂佢。阿泽，你帮我搞掂佢，即系咁讲啊！阿龙，帮我搞掂佢。点知阿龙条粉肠出去买杀手出去怼冧佢，教训下佢啫，大哥，叫佢唔好咁做啫。唔代表系要喐咗佢噶。咁你后屘你咪成为即系好国际嘅一件大事咯。美国佬好嬲呢一个嘅台湾政府咯，好似话嗰阵时候蒋经国都震怒噶嘛，就呢件事。我觉得似嗱，同埋呢啲手法系似黑社会吓。但黑社会点会操普通话咧？呢、這个我另外一个疑问啦，系咪？ 仲话好流利嘅粗口，但我谂我屌普通话冇乜粗口嘅啫，除咗粗连妈之外，冇乜噶咯，大哥。 咪同埋强力部门要搞你，唔会特登喺香港度搞你啊嘛？呢个系我第一个第二个 谂法。引咗你上去先啦， 系啊， 好似何伟图咁啦，上咗去就系我的世界啦，大哥。点会系你？点会你喺香港搞噶？所以佢阿子健咗一样嘢讲啱嘅，就话佢可能佢都唔肯定嗰个拉咗佢去嘅地方究竟系即系香港定系中国啊嘛？ 系 喺中国境内啊嘛。但系如果真系坚嘅话咧，喂，我觉得真系好恐怖噶咯。去到呢个阶段嘅，即系搞到大家都人心惶惶嘅咯。即系我希望都唔系坚啊，大佬，因为你所有嘢嘅争取咧都系白费嘅，大哥。咁你讲咩一地两检嗰个香港嗰个高度自治啊，或者系香港嗰个基本法能够维持五十年不变啫，屌多余啦。实践上系冇意思嘅，系一纸空文嚟嘅啫嘛。即使而家我俾翻你，要喐你嘅咁样喐法，林荣基嘅喐法，李波嘅喐法。甚至乎好似而家只见嗰个玉法， 不过呢单嘢最后都应该系即系，因为是特，因为是特温两条友制旗啊啫。你话 CCTV 咁两条友制旗咁咪算数咯？ 唔系啊，甚至 嗰两条友制旗就容易配合到成个劇情嘅。 冇，好似你斩完刘俊图之后，你都拉咗两条友，跟住就是鬼但算数啊。 咁咪江南嘅讲法咯，我叫你搞啫，我叫你攞去张相啫，叫你买咗佢张相，点知我玩钉雪机嘅啫，大哥你。你玩听书机喎，大哥，你直情系虐待喎，你直情系禁锢喎，你犯咗几多条罪啊，大哥，好严重嘅喎。咁你正如你当日你攞个雷球棍走去揼呢个何俊仁一样。 嗯。 当然有人话系即系背后有大佬即系指使啦，又俾钱啦。但系你始终都捅唔到最后尾嗰两个人出嚟。系嘛？ 冇啊，你同郑永健个一模一样嘅啫嘛，你最尾都唔知边个系李总。 系。 一模一样。 物种嗰阵时候可能。推到最上都确实唔系咁样 order 嘅，好似当年蒋经国咁啊，个蒋经国几时我话系咁样处理呢个江南，一系好庆你写你蒋经国传嗰阵时候，但系未至于系咁。咁但系下边嗰啲友就零左物右噶啦，系咪？即系做过火，起码好过冇做啦，或者做唔到嘢噶啦。咁但系只见呢单 case， 我系有好多个问号， 嗯， 即系引申出嚟嘅结果就系、是，喂，咁咬乜 Q 啊？而家我哋喺度关心嗰啲问题，全部都系冇用噶咯噃，完全失晒意义噶咯。 唔系，可能就系想你咁样， 同埋制造一个威吓嘅作用。 系咁，咪搞恐怖政治咯，所以就系话， 等你包仔自我修炼，自己惊，连美斯一张相嘅亲笔签名，俾一个其实都唔知道美斯系边个嘅人。因为佢老公知啫，唔代表佢知嘅，大佬，或者佢冇乜喜好啊，对呢个美斯 睇波嘅， 十个九个都唔睇噶啦，即系女士嚟讲系嘛，即系一个睇嘅啫嘛。喂，咁你就好恐怖咯。所以我依然系俾呢一个嘅benefit of doubt 呢个林子健。 啊，同埋咧呢单嘢咧，我想话咧，叫阿林子健去攞美斯签名嗰个大陆人咧系冇事嘅，到而家都。 叫啊！ 即系其实系有个刘晓波嘅朋友就叫阿林子健去攞去问美斯攞签名，嗰、那个大陆人系冇事嘅，好似头先仲做到访问。 唔系，同埋戆居系在于咩咧？系即系你唔使咁急搞噶嘛？美斯张相系嘛？ 所以系好多位好奇怪嘅，即系 同埋 timing 都好奇怪啊！喂，十九大仲倾紧嘢，得班人。 好啦，差唔多啦， 好， 转头翻嚟 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